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24，北京晴，15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互致贺电，庆祝中阿建交45周年。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第一篇，疏解向着更广阔的京畿腹地。 钢铁业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全面好转，80%公司实现盈利。 立足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脱贫股份合作经济，安徽去年实现100万人口脱贫。 刘奇宝在中央电视台调研时强调，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取得突破性进展，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 央广时评，违规持证骨子里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日本札幌开幕。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阿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建交4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去年我同总统先生举行了2次富有成果的会晤，就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携手开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马克里在贺电中表示，阿中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方友好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新高度。阿中都拥有宏伟的发展议程，应当相互支持，共应挑战，共同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阿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各位听众，3年前的那个春天，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3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交通、生态、产业升级的率先突破，再到服务均等化、民生改善、体制机制创新，三地一盘棋，紧紧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抱团向着协同发展的目标迈进。3年后又是一个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深入京津冀三地，感受协同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聆听鲜活的当代中国故事，体悟京津冀构想的远大与深邃，记录中国改革与空间布局深刻而崭新的变化。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推出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一篇，疏解向着更广阔的京畿腹地，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这2侧的都是我们整个这个会议办公位，然后这边是右手侧是一个这个小的一个会谈区域。 春节刚过，互联网金融企业现在支付的首席运营官贾盛在向记者们介绍公司刚入驻几个月的办公区时颇有些自豪。这里是位于北京西直门桥附近的宝蓝金融创新中心，而他2年前的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更加大名鼎鼎，动物园天浩城服装批发市场，曾经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城区副区长孙硕介绍，今年底前动批疏解升级工作将彻底收官。 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动批35万市场当中16.3万市场的彻底的撤并，8万平米的升级，累计撤闭是7个市场，那么疏解人口1.5万。那么升级的承诺引进来的业态是绝对符合我们对这个区域的业态指导。 在如今的宝蓝金融创新中心，记者看到入驻的绝大多数是科创型企业，存在了超过30年的动批，为何如今要腾笼换鸟了？原因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而疏解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牛鼻子。国家发改委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绍石， 总书记指出，必须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来推动战略发展，有2条原则非常清楚。 一个呢就是政府引导市场机制，这两者结合起来，更多的依靠市场机制。第二个呢就是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把这两个也要结合起来， 疏解存量同时严控增量。2014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禁止和限制产业目录，通过禁限，从源头上使得符合北京功能定位的产业得以加强，不符合的则逐渐萎缩。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世祥： 我们现在禁止和限制的产业目录，应该说还全国是最严格的。三年来的工商部门禁止登记1.64万家企业，出现了三升三降的总体的态势。三升呢，就是我们新增的这个产业，金融业、文化体育业、科技服务业这三类是上升的。三降呢，制造业、农林牧业、批发和零售业是下降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并不是落后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他们的迁出对于北京是放弃大而全，聚焦高精尖，强化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定位。而对于天津和河北则是新的增长点。在河北，高碑店新发地承接了来自北京大红门、新发地、锦绣大地等多个批发市场的商户近6000家，每天减少进京大货车2000多辆，不仅减少了北京的拥堵，还为河北打造北方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创造了条件。在天津，近3200个北京项目完成签约落地，其中总部企业近140家。而北京市内部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今年底前市级各大机关就将启动搬迁。那么通过功能疏解，北京腾挪出的空间又将作何用途？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是一个关键词。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 比如说西城区的北京十美职业学校腾退校区1.9万平方米，这腾退以后呢，它就来补这个当地的中小学的教育资源短板，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还举例啊，华北地区最大的食材交易市场西子河食材市场拆除腾退了180万方，目前已经复垦绿化面积达到136万方，为北京新增一片城市绿肺，也就是留白建绿，为老百姓改善这个人居环境。 曾经作为首都的北京虹吸着太多的优质资源，他们支撑着北京快速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堵、房价高企、人口膨胀等大城市病，带来了环京地区资源匮乏、业态落后的灯下黑。如今从虹吸到辐射，北京正在通过功能疏解将聚集的优势辐射转移到更广阔的区域，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迎来更大的空间，成为协同发展破题的关键。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走好协同发展的新路。文章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新机场、一小时交通圈引人注目，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稳步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共同体正在形成，聚焦一张图，展开一盘棋，实现共振，寻求共赢，三省市从地相接到人相亲，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基本形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进，改革呈现人熟市畅新奇的新气象。从顶层设计到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画笔正在描绘出美好明天。未来京津冀地区需要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在协同发展中推进改革大业，共同书写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新篇。 今年河北省将在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地新建扩建20个通用机场，机场布局覆盖到所有县市区。河北台记者杨晓报道。 近日，中国民航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13个5年规划》。这个规划提到，到2020年，全国的运输机场建设总数达到260个，涉及河北，有7个机场被列入规划，包括承德、邢台、石家庄、唐山、张家口、邯郸、秦皇岛7个地区的新建或扩建项目， 河北省交通厅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这个2017年的重点工作呀，首先就是推进承德机场的通航运营，最后呢，这个运输机场呢能够达到6个。其次呢，邢台机场我们准备在2017年年内呢开工建设，力争张家口机场改扩建工程也在2017年年内能够开工，推进三河等8个通用机场的建设工程，建成张北等3个通用机场，然后呢在年内呢争取将通用机场的数量呢达到7个。 所谓通用机场，就是承担通用飞行任务的机场，主要承载1000米以下的专业飞行。按照规划，这些机场建成之后，河北将形成环首都、环渤海、冀中南三大通用机场群。河北机场集团规划发展部经理李平， 到2020年，全省通运机场布局基本覆盖省内所有县市级机能来源，基本满足京津冀地区通运航空、短途运输、应急救援等多领域市场的需求。 工信部日前透露，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实现华丽转身，80%钢铁业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工信部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钢铁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2倍，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51%，全行业运行状况大为好转。据统计，35家钢铁业上市公司中，32家公布了2016年业绩预告，其中28家预告盈利，4家预告亏损，盈利公司占比达80%，近50%公司实现扭亏为盈。有分析指出，补库存与中游制造业复苏氛围下，钢价的大幅上涨是行业整体业绩运营的主要原因。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以下两点是关键。 一方面呢是供给的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产能从小的向大的走集中，那么它的这个定价呢也会有主动权。第二的话呢，在需求的边际上的刺激，就是说房地产跟基建的这个复苏呢，导致了它整个行业的盈利的这种会最终出现。 邵宇认为，今年钢铁业仍将稳中求进。 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投资会不会在目前的这个收紧的情况下快速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供给侧改革还是继续，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以这个钢铁的这个价格所代表的像 PPI 这些东西呢，可能还有一定的冲量。 安徽立足农业供给侧改革，以股份经营、合作经营为抓手，加快培育脱贫攻坚新动能。去年全省实现1000个贫困村、100万贫困人口脱贫。央广记者孙烨、刘军报道。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子树村，536户村民中半数以上是贫困户。村第一书记郭逢春： 子树因为是一个深山区，是比较闭塞，产业发展技术上跟不上，老百姓的收入不高。 摸摸家底，山区环境很适合新水果品种红心猕猴桃的种植。子树村建起了170亩基地，采取股份经营，股权认筹数量为2000股，每股1000元。村第一书记郭逢春： 一个贫困户就有一股在里边，3000到5000块钱，这是保底的收入。 到去年底，全村不仅实现了263户、880人顺利脱贫，还形成了27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1亩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同地处深山的子树村不同，灵璧县镇楼村身在皖北平原，当地在推动传统农业转型时选择了合作经营，让贫困户有多种途径获得收入。村第一书记滕海洋 就把村子里土地从传统种植提升为现代农业，贫困户有种植的，有干活的，种植的他一年收入在15000以上，干干零活，闲的时候是50块钱一天，忙的时候呢是60块钱一天。 去年镇楼村贫困发生率降到0.7%，实现了整村脱贫。贫困户张淑英 做长期工作，在这干了着呢，一个月1000块钱，两家加在一起1万块钱不？ 安徽把股份合作经济成分注入到脱贫攻坚，较好的解决了贫困户缺资金、技术及整体劳力的状况，催生出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70个扶贫县区中有新型经营主体10.5万个。2016年，安徽省实现了103万贫困人口脱贫，1077个贫困村出列。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到中央电视台调研媒体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深化新闻单位融合传播创新，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 进一步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刘奇宝强调，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广播电视是十分重要的领域，要发挥自身优势，把握信息传播移动化、视频化趋势，坚持移动优先战略，聚焦音频、视频发力，利用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推动内容技术平台、人才管理等要素共享融通，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网络新媒体传播此涨彼涨，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向中国法院博物馆赠送了聂树斌再审案公开宣判时用的法锤、公开宣判的录像等资料和有合议庭全体组成人员签名的判决书。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表示，此举是为了展示，更是为了警示。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聂树斌案是一起历时22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1995年，20岁的聂树斌因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死刑。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再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说，此案再审改判不仅让聂树斌的家属感受到了公平正义，也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被誉为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第二巡回法庭把聂树斌再审案判决书和有关物品资料移交给中国法院博物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鲜活的案例，向人们展示我国法治建设的艰难曲折历程和不断进步，展示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一贯方针，展示人民法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落实，促进全社会产生信仰法治、信赖司法的正能量。 胡云腾还提到了此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警示作用， 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义不再迟到。 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司法实践中，此项规定的不断完善，实现了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但因为每个案件具体情况不同，赔偿数额的差距引起关注，专家建议进一步细化和统一相关标准。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2015年，辽宁涉黑团伙袁成家案二审宣判，被告人之一高超终审被法院认定无罪。被羁押731天的高超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法院决定支付他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7万多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精神抚慰金为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的5.6%。高超认为这个比例过低，近日向辽宁高院提出申诉。 孩子进去父母是最遭罪的，我父亲在我没有事儿的时候他很健康，因为我这2年2次已经去医院手术，这件事儿呢让我感觉什么呢，就是我进去了，然后朋友和社会这些家人看我的这种状态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给我带来挺大的困扰。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近年来，在一些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中，比如钱仁凤案、陈满案、许玉森案、张氏叔侄案、念斌案，精神损害抚慰金占人身自由赔偿金比例在41%至69%不等。但一些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相差悬殊。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静波： 精神损害赔偿金应该去 去明示一些考量因素，同时呢应该摒弃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考量因素，避免因为案件赔偿的激轻和激重而对当事人造成一种新的伤害。 央广时评，违规持证骨子里是特权思想在作怪，撰写肖志涛。媒体近日曝光了湖南省委组织部段某违规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发的工作单位为郴州市电视台的记者证，还顺利通过了2015年和2016年的年检，不在新闻机构从事采编工作，却能长期持有记者证，如果不是行政部门工作疏忽，就一定有人暗中帮忙瞒天过海。目前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已经介入调查，相信真相不难查证，违规违纪人员终究会受到应有的处罚。不做记者却非要有个记者身份，恰恰反映出当前社会上一种不良风气，想方设法给自己搞多重身份、多样头衔，这恐怕不仅仅是贪慕虚荣那么简单，骨子里是特权思想在作怪。只要能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大到记者证、律师证、军官证，小到车牌、车证、入门条，总有人趋之若鹜，套取伪造。究其心理，不外乎三点：一是把特殊身份当通行证，必要时走捷径占便宜；二是把特殊身份当护身符，关键时刻吓唬别人行个方便；三是把特殊身份当狼牙棒，干些以权谋私甚至敲诈勒索的勾当。有了这些特权思想，本来的从业资格就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原本的一纸证明却变成了奇货可居的商品，长此以往，不但坏了许多行业的风气，更滋生腐败风险，贻害社会，不得不防。这次湖南记者证事件影响是恶劣的，所反映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好好反思的。各行各业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多重身份，值得有关部门去好好查一查。而全社会都应该正视依法治国，只有特殊的职业，没有特殊的权利。那些仍然想靠搞特殊身份来谋取特权的人，不如早日警醒。 2014年开始，为回应群众呼声，江苏阜宁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为期半年之久的交通环境综合整治活动，集中查处违法违规载人上路的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等非机动车辆。最近有当地的停车场经营者反映，当地交管部门查扣的电动车辆集中停放在他的停车场里，三年以来产生了上百万的停车费用没有支付。央广记者肖源、江苏台记者余生阳报道。 张先生说，由于距离阜宁交巡警大队原址较近，自己的停车场一直是停放事故车辆的地点之一。2014年4月的整治行动前，张先生和当地交巡警大队达成协议，将查扣车辆暂存在东方停车场。张先生称，2014年10月交通整治告一段落时，东方停车场已经停放了500多辆电动三四轮车。根据口头协议，包括拖车费用在内，每辆车每天的停车费为8块钱，每3个月结算一次。但直到当年阜宁交巡警大队要求将车辆移走时，张先生没有收到任何钱款。 当时我要求他跟我结账，我带你拖了多少车子，总共应该产生多少费用，不管你有钱没钱，你要跟我结个账。 按照张先生算的账，这笔无人支付的停车总费用高达290万元。昨天下午，阜宁县方面的一位负责人解释称，目前阜宁县政府方面已经与经营者张先生达成协议，妥善处理了这一事情。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新闻动车组，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北京首都机场公布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日本札幌开幕，请听报道。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2月20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雨雪天气过程。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雪或暴雪。同时，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也会大幅下跌，部分地区气温起伏剧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这次过程从它这个降水范围，应该是从去年冬天以来最广的一次的降水范围。 预计2月19号下午到23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平均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局地12摄氏度以上；南方地区气温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10摄氏度以上。 央广记者朱敏、刘飞北京报道。 根据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管理办法等，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是机场远期规划中每条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的区域。据了解，首都机场有3条跑道，净空保护区呈南北长东西窄的近似矩形，总面积约1057.6平方千米。有民航从业者介绍， 顺义区、朝阳、通州、怀柔还有昌平都是有一些位置有规定，不可以就是有放置这些无人机之类的。 我国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气流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点，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札幌举行，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入场，旗手由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担任。开幕式是在札幌圆顶体育场上演，总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欢迎仪式和入场仪式，第二部分是文艺演出和圣火点燃仪式，第三部分是展望未来实现梦想的环节。中国代表团有157名运动员，本届冬运会64个小项的比赛当中，全部都有中国运动健儿的身影。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等项目上，中国代表团都有冲击奖牌甚至冠军的可能。央广记者管欣札幌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今天北京市大多数中小学正式开学，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寒假一些手工、绘画等特殊作业代写生意格外火爆，下单者除学生本人外，更多的却是学生家长。 钟情在线提醒，家长帮忙代购作业是对孩子不良行为的纵容，更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示范。 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指出，学生减负必须说到做到，防止家校共育的特殊作业变成苦不堪言的代购作业，唯有按规布置，求精求少。 近日，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制度支持成为最大亮点。 中国经济网数据，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2015届是3%，远低于美国大学毕业生的20%，说明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空间巨大。 央广网点评，推动大学生创业必须推进教育改革，高校应使大学生创业成为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使之成为大学生的成长方式。 这两天湖南长沙市对外公布的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引发干部群众热烈讨论。 人民网的文章点赞说，为改革创新的干部负责担当，各级党组织义不容辞，因为他们营造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浓厚氛围。 新华网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让机制生效，让机制发威，让实干有为的干部流汗不流泪，受益不受伤，吃香不吃亏。 法国首都巴黎和尼斯、南特等多个城市日前爆发示威游行，以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吴桐、方亮，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